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送走人间许多愁。 被称作国民歌王的周华健，他的行销模式可以当作整个90年代台湾音乐产业的示范模板，认真的制作，贴心动听的词曲，执行到位的形象包装和宣传企划，再加上一副千金不换的好嗓音，凡此种种都很难不让周华健走红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忧愁，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。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，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。在这里，日夜等待。